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系刁民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而家未係反華大聯盟啊，因為我哋早咗開始，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十點先開始嘅，咁但係而家即係直播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嘅啊九點四十八分啦。 因為你 九點四十八分就 嚇，即係計下咧，你唔撚係反埋嗰節，其實冇人 download 嗰節， 睇唔到啊嘛。而家個數據係，即係而家個數據係睇唔到，即係 download 咗邊一節啊，諸如此類嗰啲嘅。咁啊，今个礼拜咧都古灵精怪，即系对于我个人嚟讲，同埋咁即周遭嗰啲事情都唔知点解好奇怪。例如，即系坐喺我对面嘅 Kenny 系攞个碗饮紧水啦，咁唔搭白嘅完全系。呢个礼拜好多嘢都奇捻怪怪咁啊！开麦嘅时候咧就风闻呢一个莫耶斯就睇咗我上两个礼拜嘅 status， 就话我喺 Grand Hyatt 饮茶就廿蚊谂住买龙。烧埋，咁所以佢今次终于都提高报价，就3800万，想打包呢一个嘅费兰尼再加拜恩斯。咁啊，因为呢个礼拜咧就小弟工作比较忙啦，咁所以你会发现好多 PM 我嘅朋友，即系我哋嘅朋友咧，我都未复啦吓。咁啊，而且咧唔单止啊，其实就冇乜时间研究啲新闻啦，即系都系新闻而家就变咗系睇啦，即系所有资讯。嘅資料都係流於睇嘅嗰個階段啦，完全冇思考同分析嘅，咁所以而家又突然之間整單咁嘅嘢嚟，究竟堅定流咧，我都未有時間去講，咁所以陣間真係靠 Kenny 啦咁樣。咁啊，呢個禮拜我哋反晚咧就夾咗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嘅，就係呢一個啱啱完咗車狗大戰啦，唔係即係車唔係車狗啊，係車路士對狗仔，即係車曼大戰啦。咁跟住嚟緊禮拜日就雙紅會啦，係咪？ 冇錯。 咁其實 suppose 都係講嘅喎，咁但係就今集開始之前呢一個階段咧，大家應該都聽到我冇乜精神啦，亦都有啲病嘅聲啦。咁源於就小弟就即係做。即打工咧就未試過喺一個 office 坐咗兩個幾禮拜咧就突然之間要搬嘅，就咪俾人炒，咁所以精神狀態比較差，因為嗰度風水咧就有啲事講啊。咁有啲聽眾如果有 at 我 person 我 Facebook 咧，都應該知我不能停，而家每日翻工都係話啊，一定係風水問題啦，又發燒又感冒又剩，所以成個人精神狀態麻麻地咯。我覺得即自己好似即成個人好似。去撚咗第二個世界咁樣，俾其他磁場影響咁啊！的總你即係覺唔覺咧嚇？ 係嘅，係嘛？係嘅，係啊！因為話説就我嗰日上嚟探你， 而家未開始反萬 嘅。話説嗰日，話説嗰日我上去探下， 我睇下火舞耀陽先。 咁啊，然之後發覺哇，真係一唔探一探就真係嚇， 光探咁探啊！ 可以探下險咁樣喎，真係即係好多。好多朋友仔喺度啦，又發覺， 唉，都唔知係咪朋友嚟，大佬。 咁啊，好多好多得意嘅事情又發生咗啦。 有冇開過靈異節目啊？遲啲， 唔係開過，係開翻， 開翻， 開翻。 之前有零一二， 係 啊， 而家開2013啊。 2013唔知，之前叫0212喎。 啊，0211時，哦，係喎，0213 有沙利嘅，我時候記得。 係啊， 我冇聽過，冇聽過。可以請我上去講一集咯。 可以啊， 完全係，我真係完全冇精神到今個禮拜面對嗰啲嘢咧，全兩部都古靈精怪。嗰日，琴日。上堂之前係咪就食呢一個諗住食碗魚餃魚片米咁樣，咁去到咁樣啦，又好古怪，一定係啲磁場影響嘅，仆街坐低就啊姐唔該魚餃魚片米咁樣，跟住佢就話魚蛋米啊一個，係咪魚蛋殼，即係同廚房嗌啦魚蛋殼，我話魚餃魚片米啊，跟住佢就話哦魚片殼，我話唔係啊，是鱼皮饺鱼片米啊，哦鱼皮饺鱼片河啊，讲清楚啲啊嘛你。即都算啦，啊嚟到嗰碗系一碗云吞面云吞河。搞到我都讲到乱啦，即系呢个礼拜遇啲好撚奇鸠怪怪嘅嘢，唉都算撚数啦。咁啊即系完全影响磁场啊，所以阿Kenny 你讲多啲，你睇我病到咁，我都唔知讲乜撚嘢。 放心啊，一阵到我，你够讲下你奇遇先。 我个奇遇啊，冇啊，嗰个地方就呢一个瑞安咯，系唔介意讲啦。其实各位听众可以帮手睇下，究竟瑞安有冇？啲古靈精怪嘅嘢發生過啊，有冇喺嗰度出過啲咩事啊？一大哥你知啦，發揮網民嘅力量幫手睇睇啦，即係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嗰度係咪有啲咩問題，咁我純粹就係返去第一日嘅時候，咁你知啦，律師樓嗰啲其實都有啲人氣㗎嘛，咁嗰啲又係商業嘅大廈，仲要係都 高級寫字樓， 高級寫字樓啦， 灣仔近海㗎嘛， 係囉，咁即係租客都有返咁上下啦，唔會係即係曼聯嗰啲濕鳩啦，至少咁起碼都係反曼嗰啲巴打租得起嗰啲啦，咁諗住嗰度應該冇乜嘢，咁嗰度好古怪嘅，即係個大堂呢，我唔知阿迪你係喺地下入定係一樓上㗎， 地下入， 你地下入，你見到有個佛像啊？ 見到， 係啊，或者嗰個感覺應該都好古怪啊，點解一入去冚家產？有个佛像喺度咧，咁样咁都冇遗疑啊！哇，冚家铲一上到去，成个感觉咧系想呕咁啊！即系好唔舒服啊！咁我都系嗰啲叫做咩咧？阳气好卵重嗰啲卵人嚟嘅。 呢啲系，呢啲 即系未有够粗咧，够咸湿啊！ 我同你都够粗啊！ 系啊，即系嗰个阳气系重嘅，即系嗰啲嘢咧就唔会点搞嘅。咁亦都唔会点影响，即系如果佢行过，咁咪大家 say 个 hello 咯，系嘛？咁但系，哇！我都覺得頂唔順，咁即係嗰度好撚有古怪。咁公司隔離嗰個單位同對面個單位咧，丟空咗嘅，冇人嘅。咁另外再轉彎嗰度又丟空咗嘅，咁全層都得三户租客嘅啫。咁而家我哋走撚埋啦，即係 兩户， 即係冇鞋玩劇走，唔撚搞。 我哋呢度係咪都係得一個單位嘅就我哋度？ 二度， 係啊，走曬啦係嘛？ 而家唔係，仲有四户。 哦， 我哋咪係釘子户嚟嘅， 未啊？ 跟住但我隔離即係我講我公司，我隔離嗰度呢就長期丟空嘅，咁原來已經有八年冇租過出去㗎啦。 八年啦， 係咪好恐怖啊？ 我八年都真係一個好誇張嘅 即係八個月其實都難以接受啦，係咪？ 唔係我調返轉會咁樣問啫，即係你如果你知道隔離八年都冇租過出去，咁租個會唔會比較戇鳩呢？ 租隔離 係啊， 咁梗係戇鳩啦，而家佢咪走囉，唔關我事㗎， 即係戇鳩 打工㗎咋嘛。咁 但係其實又好彩喎，你話走就走㗎啦咩？冇約嘅咩？ 證明有古怪，如果冇 agent 間，其實呢就簽咗三個月嘅新嘅全新嘅我哋間 firm 就咁，跟住然後租咗三個月之後啦，咁咪依家話喂唔對路喎 agent 姐姐呢度好撚古怪喎。咁呢個 agent 姐姐都即係笑笑我咁樣， 即係酒店嗰啲落嚟換房嗰度啊， 係啦，嗰類跟住我話，喂，咁有啲麻煩喎，有冇辦法啊？咁佢就話啊，其實咧個業主咧喺尖沙咀都仲有幾個單位嘅，屌你老母早講啊，大佬！即係因為同一個業主啊，咁所以咪哦好咯，走走走走走咁樣咯。咁啊，其實唔係靈異節目嚟嘅，唔係嚇鳩大家嘅，不過就 喂依家好平喎，如果咁樣講，你哋嗰、那個 我屌你啦，好平，你估幾錢租嗰度？ 50几。 啊， 50几正常， 黐线啦，使 唔使啊？ 边有咁多啊？冇， 税安冇啊？ 十零啦， 十零， 系啊， 十零， 十零啊， 我屌你咯，咁我一定有嘢啦，仆街！ 唔系你记错，我哋个单位唔系对海噶嘛，我对税局噶嘛。 我屌你啦，呢度你俾几钱咗？呢度15蚊。 唔系啊，对唔住，我讲十零万啊。 我十零万，十零万 ，正常价嚟噶。 十零万，你嗰度有2000几尺嘅，咁即系 around 大约 12-13万到啦， 40零蚊啦，差唔多啦，40零蚊差唔多。 你总之你睇个价，你唔会觉得服嘅、哦，即系唔会觉得哇咁卵平嘅。 咁犀利喎！ 系啊，咁啊跟住走，大家走咯。其实就咁嘅。仲有3分钟就10点啦，咁即系 你讲埋3分钟啊？ 纯粹就系觉得个人即系嗰个磁场有啲问题啫、嗯，有影响。因为每逢即系三四点啊， 嗯， 下昼我讲紧唔系凌晨， 系啊， 哇，冚家铲，成个走廊咧都系嗰啲元宝蜡烛同埋嗰啲衣纸嗰啲味啊， 嗯， 咁我识闻噶嘛， 系啊， 咁啊，识逢有个同事一开始冇讲，咁我懒。咁咪后楼梯囉， 嗯， 咁正路返嚟烟味嚟㗎嘛，咁佢话咦你剛才食嗰啲咪烟嚟㗎，咁其实我唔觉嘅，其实我唔係最严重嘅，因为点解佢咁问呢，原来之前有个同事走咗㗎啦，唔知点解走，我都快撚市民啦、 啊、 就喺后楼梯食烟返嚟就成阵元宝蜡烛味， 嗯， 咁啊几过瘾嘅，即系其实好似电影咁咧，其实佢食紧啲元宝蜡烛，自己唔捻知，又唔系有人分享紧，咁啊赖到啲味， 咁捻夸张啫， 唔系呃你嘅，即系本来都唔信嘅，就系、是、我话小凡，咁啊上去上面嗰层同下边嗰层闻下有冇元宝蜡烛味咯，又冇、啊，咁、 啊、你都几嚿姜，仲走去上边下层走去， 系啦，啱啱嚟嗰头嗰2日，因为唔知咩事，因为嗰阵咁啱近 中元节， 即系近愚人节，咁以为哇商业大厦、啊、商业大厦都有人烧衣纸，平时就系见即系湾仔嗰啲夜店啊骨墙先至喺门口摆个化宝桶嘅啫，咁我觉得好古怪，咁咪问咯，又冇喎，咁我又再试翻行啦，咁啊睇下个租客呢箱冇人做偏门啦，冇人做财仔啊，咁正路应该都唔会烧呢啲嘢啊，咁啊喺自己个层度闻，就净系成个走廊嘅啫，成个走廊啊，再加个等电梯个大堂嗰个位啊，其实嗰度都几靓嘅，其实严格嚟讲，就如果冇讲风水环境，你就咁斋睇上嚟嗰个正常地方。咁啊问其，即系去问下其他嗰啲单位咯，又冇味、啊，咁啊应该都好捻古怪啦。咁啊之后都费紧事你咁多啦，因为我已经知啊而家要搬啦，咁但系就完全严重影响咗我磁场同埋我反慢嗰个气势咯，所以我而家。我觉得是影响工作唔紧要啊，因为集体影响啊嘛，做得差咪同老细讲，屌你租咁嘅閪位，我而家病得閪咁，做冇咗啊嘛。但系严重影响咗我反慢嗰道气啊，所以点解呢一个礼拜二嗰场联赛杯，即系利物浦，明明领先两球都被追和，跟住之后加时去到120分钟先 KO 对手，仲要伤咗三件咧。一定系同我反慢磁场有 关。好彩你决定搬啫，嚟紧如果咪猎狗行动可能失败。 系啊，喂，你谂下，如果个单位冇事，老细点会同你讲？你哋放两日假先，礼拜一先至翻尖沙咀新 office 啊。哦，即系你唔需要再翻去噶啦，已经。 唔需要再，我要翻去攞翻你个 case file 咯。 啊屌， 系冇人惊啊？即系佢睇紧嘅啫，呢啲。 啊屌你！ 十点未啊？ 十点啦！ 哎，十点啱啱好，好啦，咁啊，反慢大联盟， 欢迎大家翻嚟反慢大联盟， 正式开始啊！ 我哋翻翻嚟先， 系头先嗰啲全部虚构嘅啫。 好，交代少少嘢先，咁就今晚我哋宣布啦，即系 曼联降班， 第一。黐線啊！降班唔需要宣布嘅， 雲貝斯斷腳， 用眼睇嘅。OK， 9月1日咁啊，幾個節目本身我哋有個睇波聚會噶嘛，咁喺旺角嘅花園街嗰7點開始嘛，咁報名就好熱烈。OK， 咁就其實就爆咗啦。 哦， 我可以宣布講爆咗啦。系啦，咁就當然啦，我哋盡量褪翻我哋少少主持位出嚟啦。咁我先咁樣講先啦。直至到今日为止呢一刻夜晚 send 过嚟嘅10点各位嘅 email 嘅朋友 ,ok, 咁就你哋虽然我有啲冇福啦，有啲冇福嘅原因係因为今日小弟实在太忙啦，因为狮子会都会明白我帮佢手整咗啲嘢关系，咁所以我哋两个都忙，咁所以就今日就覆唔到你哋啲 email, 咁但係呢就 confirm 晒你哋嘅係你哋全部都係可以去参加，即係9月1日嗰个报到名嘅 ,confirm 到你个位嘅。咁我都知道有啲朋友呢话可唔可以加一两个 ,ok, 咁我答你啦。咁我預留咗嘅話，就本身其實有啲主持我哋會預留咗會去嘅，咁就盡量抽多翻少少主持位出到嚟，就俾翻其他嚟緊可能加位嗰啲網友啦。OK。大致上系咁样啦，咁就要复嘅 email 礼拜二嗰啲就全部复晒，咁啊三四嗰啲咧就应该听日十二点前就会收晒所有嘅 email 关于入数嘅过程啊，这两样嘢成噶啦，系咁多。 有个朋友就话德国银行户口号码就冇银行名，系咩户口嚟噶？咩银行嚟噶？ 中国银行 系啦，咁啊快入钱啦，呢、這个朋友就可以。咁另外。我答应咗阿 Teddy Wong 可以俾佢去嘅，咁嗰个你照上嚟啦。 同埋另外有部分话，即系入钱入唔到，可唔可以去到先俾 ？OK， 系啊，咁啊，即系同 但系真系唔好放飞机啊， 好卵扎死咁啊！ 呢啲真系好扎。 另外复下先，有个叫达仔嘅朋友就话件衫仲未收到 PM， 又唔复想点？咁啊，即系啱啱睇到咧，就佢嗰个订衫嘅 PM 就都冇俾地址，我都唔知点寄俾佢。咁就麻烦你就阵间 PM 翻个地址嚟啦。因为我就 check 过再三 check 咗几次就 费兰是 confirmed 唔系话 达仔嗰、那个电即系你喺 PM 订咧就写住邮寄，但就唔知道要咩地址，咁就嗱你睇睇啦吓，咁啊有啲巴打有俾地址，但未收到嗰啲咧就陆续有啲收到，有啲未收到啦，我唔知啦吓，即系另外我逐个。都而家喺度覆緊㗎啦，咁但係阿達仔嗰個就你冇俾地址，我真係唔知點寄俾你。同埋其實有幾個兄弟都係咁㗎，即係我諗緊究竟係寄去邊一套俾你囉。咁啊會務嗰度就頭先講睇波嗰個 T 恤，同裝嗰個阿 Steve 中啊嘛，係咪啊？佢都打咗俾我幾次， 145次。 佢哎呀，其實我都諗緊佢再攞件衫揾咗佢個仔，可能已經可以著到細碼。嗰個再搞啦，會後再搞啦。但係咦，點解我呢張凳個？嗰、那個病甩咗嘅， 唔係係爛爛地嘅，你啊，但放心， 唔需要擔心， 唔關你事嘅。 我好驚咯，大佬，我啲嘢咁古怪啊，點解我做咗咁耐都唔覺呢張凳爛嘅？ 我一路都覺噶啦，係啊，不過未得閒扭翻粒螺絲咧去咗。 喂，唔得喎咁樣，你真係想我坐死喎、啊？唔係啊，搭落去唔緊要啊，呢啲有管，呢啲一插螺絲喺度真係唔知點算嘅，大佬，好大鑊而家，屌我！我唔換凳住啦，我扶撚住側邊先，一間一跌落，起碼有啲嘢有啲渣拿攞住先。咁啊，頭先。讲到咧就 啲衫啦， 啲衫啦，睇波嗰个情况啦吓，咁啊大家知啦，我哋即系今次第一次搞睇波聚会啦，咁啊如果有唔满意啊，或者安排得唔系咁好，就即系希望多多包涵啦，最紧要大家人到嘅啫，系咪？即系你嚟到，大家一齐屌狗嘅，咁其实呢个先系最重要咯，咁啊。希望呢、這、一个 同埋我惊啲，我哋系有女嘅， 边个啊？ 阿卡卡， 屌！其实有啲听众冇听足个频道，其实唔知边个系卡卡。 黐线，咁好靓啊！真系我台柱嚟噶，我哋呢度 系咩？因为冇其他女主持嘛，系嘛？仆街，卡妹有听你个节目噶？ 你好大胆啊！你 唔系我讲笑嘢，系有女啊，同埋系咯，有啊，总之有女啦，嚟到就有噶啦。同埋咧，我想讲，我哋利迷嗰边咧都有。几个靓女噶， 系嘛？ 系啊， 咁咪得啦 ，OK 噶 ，OK 噶，所以放心啦。同埋，反卖嘅巴打，我觉得有几样嘢要呼吁嘅，关于嗰个睇波嘅情况吓，即系总之讲定噶啦。如果嗰个安排上面真系有啲不周嘅，大家即系饮。 多多包涵啦、啊， 多包涵、啊，汽水饮唔饮嘅，饮多几饮多几罐汽水，再嬲嘅攞我罐啤酒去咯，冇所谓，我唔饮得酒，因为而家因为皮肤有湿疹嘅问题，即系嗱呢啲就磁场影响，你睇 哦，咁啊系， 其实杂食系有影响噶，冚家铲嗱嗰个唔讲住先啊，我有啲乜嘢要呼吁咧，就系嗱当日咧。就唔係淨係我哋反慢嘅活動嚟嘅，係仲有足球運動啦、哭波桑啦，再加呢一個電子冰冰，係啦。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唔係淨係得利迷同反慢嘅球迷嘅，係有好少量嘅狗隻嘅。咁即係好少量狗隻， 少量狗隻唔使， 因為至少我哋已經係過半， 一定 三十零人到啦，唔係好多啦，五十人、卅零人。咁啊，到時你知啲漫迷好冇 character 嘅，可能佢諗到時就其實。我唔係好撐曼聯嘅，嗱唔知會唔會有呢啲人啦、啊、咁啊，即係總之人數好少嘅，但係記得咁樣，我哋經常屌曼狗咧，就話佢哋即係 冇品啦、 啊，冇品嗱，唔撚理人感受啦，即係贏波嘅時候就係咁去即係夾鳩人、踩鳩人啦。嗱，希望嚟得睇波嘅朋友，如果你係因為反曼呢個節目嘅，特別係因為反曼呢個節目嘅朋友咧，我哋真係要展示翻咧。 应有嘅吓、啊、球迷嘅风范咧，俾嗰啲狗仔睇嘅。嗱、啊，赢波好简单嘅啫，吓、啊、即系大家 kick kick kick 咁样笑，其实已经系好啦，开心噶啦，即系唔使屌，唔好低捻你死，嗱、啊，千祈唔好讲呢啲嘢，系嘛？咁亦都唔好咧学。啊！足球频道嗰个杰斯仔咁样，大大声话俾我听，而家榜首系边队？嗱，千祈唔好讲，一讲咧即刻讲你出去，冇得退翻百五蚊，汽水冇得任饮。即系你做亲呢啲，系啦，你做亲呢扎行为咧，就真系会被列为下次嘅不受欢迎人士啊！点解咧？我明白，大家抑压咗好耐， 系 即系俾啲慢狗去欺凌。假设如果利物浦赢到呢场波，或者唔好讲赢唔赢到啦，即系入波啊，诸如此类嗰啲，千祈唔好。系咯，啲慢狗 唔系可以庆祝，但系就唔好话即系攻击人哋。 系啦， 即系你自己嗰度庆祝就 O K。 系啦， 耶咁样或者 系啦， 耶咁样 O K 嘅。 系啦，耶嗰啲或者唱 Who the fuck 咩啦，都 O K。但嗌交啊、屌啊、串柒佢哋嗰啲唔好。 留翻俾我哋做呢啲。 系啊，留翻俾我哋做。即系我哋应该要展示球迷应有嘅风度嘅。如果我哋不幸赢咗吓，即系因为万迷少数啊嘛，当日。带定包纸巾，每人带一包纸巾，系嘛？即系输波嘅时候，唔使串佢哋嘅，将你袋里边嗰包纸巾送俾阿的总，系嘛？送俾阿卡妹，送俾阿杰斯仔，系啦、 啊， 即系佢哋个个都会着狗皮嚟噶啦，我相信就咁俾佢哋吓安慰佢哋。咁啊，万一吓、啊、即系如果啊嗰场波咁好彩输咗吓，即系曼联竟然全取三分嘅时候，大家保持应有嘅风度吓、啊，我哋向呢支赢咗波嘅球队展示我哋最大嘅崇高嘅敬意，就系、是、唱呢个 Who the fuck am I United， 即系无论赢输都继续即系坚持我哋嗰种 character 就系反曼，因为我哋就成日话啊嘛，啲曼迷用成绩去衡量啊嘛，因为赢所以就啊，我哋可以大声啲，输咧就啊，屌你老母四四二四，即系佢哋话翻人哋四四二四啊，记住系咁。算啦，无论嗰场波有几具争议性，嗱预咗一定有噶啦，系嘛？有几閪都好，我哋忍捻住，系嘛？唔好同佢哋拗，因为嗰啲系叫对牛弹琴，牛皮灯笼点极唔明，话不投机半句多。大家继续唱，嗱，如果你系利迷嘅，就继续唱我哋嘅会歌咯，系嘛？如果你系反卖球迷，咪一齐唱 Who the fuck am I United 咯？即系我哋用翻最单纯嗰个角度咧，当嗰啲人唔存在，好似我。啲嘅翻工咁样，继续做自己嘢，唔好搞鸠我。虽然见到会呕嘅，系见到啲狗皮会呕嘅，唔好捻你。吓，我哋继续做翻自己嘢，即系我希望系可以咁样。 系， 同埋咧，其实主持人同主持人之间咧，其实我哋关系都好好嘅。即系我个人就好同情啲漫迷嘅朋友嘅，即系因为佢系狗嘛。咁所以你哋如果见到啲狗只，唔好仇视佢，我哋用爱与和平，系嘛，包围住佢哋，吓、啊，等佢哋知道，哇，咁閪嘅，原来我啊平时成日喺啲讨论区度夹鸠佢老母臭閪，哇，原来佢哋几好人噶、哦，几有性格噶、哦，都净系喺度唱 Who the fuck am I United， 唔会大大声话。大大声话我知，榜首球队而家系边队？嗱，唔要呢啲嘢，唔要呢啲，边个讲亲类似嗰啲嘢咧？一百声埋佢，拱佢出门口，吓、啊，唔好同我哋睇波啦，因为我真系好想，嗱、啊，即系大家做到个效果出嚟。 你有权嗌呢句说， 因为赢咗就上榜首嘛，利物浦啲而上个系， 系即系打多一场啦嘛，已经 系啊，利物浦一赢就上榜首噶，除非热刺嗰场炒到好卵劲，诸如此类嗰啲啦，即系总之好有机会啦，大声讲噶啦，可以呢句唔好。入唔到咪啊，即系斯文话屌你啊，热刺赢，唔系呢场波赢嘅话，利物浦好大机会升榜首，都唔好咁样讲。同埋因为点解咧？有阵时就系山水有相逢，即系。你去得盡時咧，就會承受翻惡果嘅。嗱，二十幾年前嘅教訓就係咁啫嘛。曼聯得七次聯賽冠軍嘅時候，有班唔聽話嘅利迷，係嘛？佢哋都係好反曼嘅，就舉咗個 banner 就話：你贏夠十八次先嚟揾我啦，超越我紀錄先嚟揾我啦。即係呢啲好撚邪嘅，你一講咧就會發生噶啦。唔好講，低調啲。 同你公司一樣咁邪。 係啦，哇屌！係公司嗰舊公司嘅舊地址，係冇咁樣，我最近喺嗰度做头先嗰边啊， 低调啲， 低系啦，低调啲，我哋要，即系点解呢啲嘢真系好邪嘅？你一讲捻咗咧，就唔靓噶啦。同埋我哋咧，记住，无论嗰日赢波定输波都好咧，一定要盛赞啊！我哋嘅对手曼联，点解咧？赢系因为佢，即系如果我哋输波啊，即系曼联赢波， 是因为他俾机会你去明白乜嘢叫真正嘅足球。我哋係要多谢佢嘅，所以我哋要唱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如果我哋赢咗佢嘅係曼联让赛，係要感恩嘅，所以我哋都要继续唱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所以我哋维持住最基本嘅嗰个态度，睇波嘅态度。嗱，嗰日呢有几隻癫狗呢，唔係，其实主要一隻嘅啫，即係有一隻癫狗係好危险， 好难超到佢㗎，真係 好难超到佢㗎，真係咁个就係足球频道嘅杰斯仔啦，好撚易型嘅，杜琪峰咁樣， 系杜琪峰一样样嘅， 同杜琪峰一样样嘅，咁啊，你会见到佢嘅，咁佢呢就 佢非常嚣张啊，个友会 一嚟好嚣张，无论赢输都好嚣张，即系佢未打已经话自己赢紧紧噶，即系呢啲黑人嚟嘅， 好难搞啊， 咁啊又会话就嗰个当日话咩嘛，如果利物浦排名高过曼联嘅话，佢会喺皇后像广场卫星直播帮我含卵啊嘛，我都冇批准佢话要帮我含卵，呢咪万迷咯，咪网上证咯，系咪？咁我都唔提噶啦，我都惊噶啦。喂，你话要含我俾你含咩？即系佢系去到一个咁精神病嘅地步，而精神病到一个地步咧，佢系话我哋反盲嘅听众系 精神病， 精神病啊嘛， 精神病患者。 咁所以唔好即系嗰只好难，好难超度噶啦。你有佢。赢又好输都好，你咪有去嗰边狗吠咯，系嘛？我哋展示出我哋最高嘅质素，咁佢哋就最难堪噶啦。就系呢一个理论，就系呢个理念啫嘛。希望大家可以谨守呢一个底线。开波之前我都会同大家讲嘅。 嗯， 系啊， 系啊， 点啊？ 冇啊，冇乜点啊，我都系会去啦。咁我会第一样嘢我会去睇波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mark 咗各位网友嘅点解要各位网友报名嘅联络电话嘅原因，其实因为嗰日就会嚟到嘅时候，我会跟翻个电话去即系 confirm 你哋啲嘢，因为笑紧原因狮子喺度换紧灯，好好笑。咁所以就OK 嘅，冇乜问题嘅。咁当然啦，即系杜琪峰要讲嘢都阻止唔到佢啊，始终 嗰啲叫废啊， 系 狗系唔会讲嘢嘅。OK， 咁啊，但系就到时啦，我哋可能同埋会有啲嘢会玩下嘅，有啲游戏会玩下嘅， 有抽奖啦，但系未买嘢。 咁啊，即系纯粹大家开心下啦，因为好老实讲句，咁我谂我哋都好耐未试过可以搞到一个咁大型嘅睇波聚会啦。第二样嘢亦都要好多谢 CC 啦，因为点解会得50个额嘅原因咧？因为说实话嘅系有炸嘅，其实我哋预留咗部分嘅名额咧，系俾咗炸利物浦球迷嘅。 哦， 咁就嗰度亦都有一炸人喺度啦，咁所以可能去到个场嘅时候会成发觉，咦？点解有成百几个人咧咁虚撼嘅场面咧？其实大家都系自己人 ，OK？ 咁嗰晚玩得开心咪得咯。 嗰25人冇包落个50个位度嘅。 冇噶。 好，我惊随时会爆、啊。 冇噶，所以其实我想讲嘅系，其实可能当晚。 咪先，唔计嗰廿五人，而家有几多个位啊？ 而家 系啊， 40几咯。 哦，咁计埋嗰25人咧， 咪六几七十咯， 七十噶啦， 七十几咯，系啊，所以我咪咁样，所以我咪话，点解要即刻要抽翻啲主持有啲走咯？因为其实 唔使走嘅，企出去出面露天睇咪得咯。 唔系我知 道，露天睇就睇得唔清楚，但都有声。 唔系，即我系最， 我唔介意，我真唔介意。 即好老实讲，我系要 confirm 主持，即我哋自己人嘅啫，嗰一扎，即要咁快地去 confirm 晒，究边啲人系 confirm 去，边啲人 confirm 唔去。咁啊，仲有啦，上次上过嚟做嘉宾啦，耀尊会到啦，今日讲故仔嘅。 你正喎、啊。 系啦，一个超级一个， 哇！我惊我度唔够装啊！ 一个超级反曼理论嘅球迷啦， 好卵惊添啊！而家突然之间， 唔系我可以答你嘅曼联球迷唔多啊，即系我啦， 四个咯， 唔系我啦，卡妹杰斯啦，另外捻多可能两三个网友系啫嘛，冇啦。 唔系，所以大家要对 少数嚟噶， 要对佢哋好啲咯。即系我嗱呢个真心嘅，唔系反曼嚟嘅，即系大家都系睇波嘅，即系佢哋系黑人憎噶啦。 咁冇人身攻击啦， 冇人身攻击啦，唔使有咩敌视嘅，因为我觉得。唔好做返啲慢狗做嘅嘢囉。咁、如果佢哋假設係咪贏波嘅，咁佢哋要嗰啲濕鳩慶祝，咁我哋就同佢一齊嗌。我諗嗰點嗌㗎啦。即係除咗唱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我就會話我哋係乜嘢呀？United， 大家一齐玩呢、這个， 好， 我咪笑捻咗佢咪算咯，即系似捻笑佢啫，好细声啊，United， 得唔得？我练捻过，谂过，我谂捻过晒噶啦。不过我都系有个担心，我系惊嗰一日 个地方会唔够大啫。 O、okay, K， 我谂冇乜事嘅，我谂冇乜事嘅，冇乜情况嘅，同埋应该大部分我唔知啦。如果有大有部分系买衫嘅朋友啦，都见过我啦，咁应该 O K 啦，系啦。 啊，仲有我哋系会带衫去， 会 你同埋你呼吁下啦，即系。有買衫嘅人，你應該講埋嗰日應該要著翻個，即係你嗰件衫啦。 但你未打電話俾我個 friend 啊，你快啲去睇一睇個場地啦。 得啦， 要試下啲電視啊。 嗯，得啦，得啦，知啦，係啊。 咁啊，好講翻先。嗱，唔講雙紅會之前，不如講下周中嗰場大戰先啊 ，Kenny。 啊，唔係，你等我，我已經準備咗。我首先唔係講雙紅大戰住㗎。 係啊，你講。 我嚟啊，得啦。我哋再幾耐啊？ 得㗎啦，你一路講啦。 好啦， 瞄曬我同阿的知咪得。 瞄你嘅屎忽。唔係就咁嘅，想講翻星期日嗰場先啦，星期日嗰場曼城啦，星期日嗰場曼城先。 係。 咁因為嗰場嘅曼城輸咗俾Cardiff 啦，跟住就群狗亂舞啦，你睇到你都有寫啦，即係亂撚曬龍啦，個個好興奮啦。咁嗰場波就輸咗3-1啦，就輸塔先入一球先，跟住俾人就整翻幾球，咁到最後就輸緊咗3-1啦，到最後俾人頂咗兩個頭槌啦，拉屎。 3-1咩？係咪啊？定 三比二，李家道入嘅拉屎個球，3-2嘅。 迪斯高利亞道嘛。 係啊，就俾佢追翻球嘅拉屎。咁但係其實想分即係講講，其實哭波想我講嘅嗰場波都有分析嗰場波嘅。咁但係其實曼城今季即係我都要係咁要講下，因為曼城都係其中一個爭標分子，即係好大嘅爭標分子啦。咁佢嗰日其實一踢落有少少翻去上一季阿文仙尼嗰條撚樣咧，大嗰時嗰、那個即係突然之間由上一場好地地去到呢一場一跌咧，就跌得好緊要。其實即係最主要一個致命傷，我覺得係大衛斯華啦，即係大衛斯華係其中我覺得嘅一個致命傷啦。其實買唔到伊斯高對曼城嚟講係一個即係都幾大嘅影響，因為佢嗰堆中場咧就。都幾煩惱啊！因為個進攻中場嚟講，得大衛斯華一個，只要大衛斯華一跌波，其實即係基本上打少個 playmaker 咧，成隊波就好難打。咁你睇翻嗱，換咗後屘換拿斯尼出嚟，哇喺度拿斯尼真喺度震。即係我唔係好知道佢之前開即係開 lift 之前就有講，就話帕基尼嚟咗之後佢就開心咗好多嘅，即係好過文仙尼好多。但係坦白講，睇佢踢落，我唔覺得佢狀態或者心態上面有好大改變咯。 嗱，我講少少嗰場波啦，因為嗰日禮拜二開波賽我冇講過啦，即係我覺得卡力夫城呢隊波。首先两样嘢，拎住个主场嚟打 ，OK， 翻去第一次上英超嘅主场嚟打，一定好大嘅士气 ，OK， 呢场波。第二样嘢见到嘅， 个老细嗰、那个 啊，老细着衫又有型啦。 第二， 示范咩叫着波衫最有型？ 唔系你见到成件事，成件事系好齐心啦。 系 卡迪夫 ，OK。第二样嘢系话，OK， 佢除咗揸住个主场之外嘅系话，你见到佢嗰种打法是打法咩？即是一种好旧有嘅英式高挑大棍中场空巷拦截嘅打法咧，系好对于曼城嚟讲咧系好湿滞嘅。OK， 不论大卫斯华又好，拿斯又好，边双个发挥表现咧系跌锅跌得好紧要嘅，因为正如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你要对住呢啲咁嘅所谓喺中场线攞波攞得好多嘅球队，你就尽量去踢烂个中场去打。咁卡迪夫做得到嘅。第同埋佢高安寨嘅能力啦，你見到啲波全部係飛埋，佢都唔係喺地面度做嘅時候咧，咁變相地曼城嗰場波咧係即係你等於一對即係一個君子同個男仔 嗰場波啊，的你啲 friend 啊發撚曬神經咁樣樣咧，即係點解要講呢場波咧？就你知曼城對於我哋反曼都好撚重要啦，大佬，即係喂嗰場波嗰啲曼迷咧。即係原撚全同一個月前嗰啲季前商賽講真嗰啲漫迷完全唔同啊！好撚煩呢啲咪冇 character 囉，即係你贏輸嘅時候係好撚又變咗第二個，即係贏係一個樣，輸係一個樣，係咪都係撚樣，雖然係咁，但係即係兩個樣嚟嘅，即係嗰啲嘴臉啊，講嗰啲說話出曬嚟。喂，但係其實佢哋我懷疑冇睇過場波嘅。 哦，我唔撚知啊，咁同埋即係場波最主要少咗阿金賓尼啦，呢、這個又係對佢一個好大影響啦。佢夾硬將阿查華加西亞掟咗落去打個中堅，真係彎撚曬。 但係要留意多睇多講多少，要留意多少少嘢就係話呢隊嘅卡迪夫城咧，真係要留意啊！一隊好純熟嘅英式舊友打法咧， 英冠嗰種咯。 咁咧 即係曼城又即係叫做香咗啦，喺個主場度，我諗幾隊強隊咧，即係如果喺上半版頭嗰十九周，即係主場，即係作客要對住呢隊嘅 Cardiff 嘅話咧，即係要滿分嚟留言，因為呢隊波有，我覺得有少少唔簡單嘅呢隊波係。 咁就嗰、那個同埋佢個密集係打得好，真係好撚密嘅， 好集中啊！ 係啦，好集中嘅，佢縮曬嗰邊，但我唔知佢係咪你知好興啊？對住曼城就好撚集中噶嘛，唔知點解對曼聯咧一掉個波埋去，佢啲後衞就自己頂緊自己個龍門噶嘛，即係唔知點解成日都係咁噶嘛。想講其實係呢場波即係分析一下，即係曼城之餘咧，仲有講埋阿古魯真係好啦，希波嗰日。即係明明過咗幾腳，即係佢好波嘅，即係我都幾期待佢嘅，幾中意睇佢。但係佢真係有時一打到某啲位咧，真係多咗幾腳就多咗幾腳，同埋又冇換啊尼加道，早啲換尼加道出去啦。其實一早就應該將這個 迪斯高 要換走啦。其實即係應該早啲換走啦。其實同埋呢，即係佢係應該要換尼加道同阿邊個出嚟搏一搏咯。即係我都要早少少咯。但係結果係都拖到幾後啦。咁就即係麻撚麻地啦。咁同埋嗰個即係嗰道氣啊，呢個好緊要。成道氣成啖氣，你打唔起咧，咁就相反俾人冚翻轉頭，咁就瀨撚咗嘢啦。咁呢場波過後就真係又跟住又翻嚟啦，又睇到我 補充30秒啦。其實講起卡迪夫城咧，有少少得意嘅地方，我覺得大家睇波嘅時候可以留意嘅，即係不論你反曼定係撐你自己球隊都好啦。嗱，卡迪夫城咧其實就係一支好代表到威爾斯嘅球隊嚟嘅。咁大家要知道，其實啲人成日講英國足球、英國嘅足球聯賽咧，其實係好侮辱咗咧，即係其他非英格蘭嘅國家嘅，咁包括係呢一個嘅蘇格蘭或者係呢一個威爾斯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嗰個本土性好強㗎啦，即係又未去到話分崩離析。咁蘇格蘭出年就搞公投，就話要即係脫離呢、這、一個可能會脫離呢個大英帝國啦。咁唔知啦。咁其實威爾斯嗰度其實都唔係嗰種話啊，好即係崇敬英皇啊，即係好忠效忠呢個皇室嘅一個嘅聯合嘅帝國嚟嘅。咁所以其實卡迪夫城佢哋呢班波未至於話係嗰種話英國嘅，即係佢哋成日話啲英國嘅高挑大幹嘅風格，其實就唔係嘅。威爾斯佢哋嗰啲波咧好過癮嘅，佢哋好盛產一啲咧係歷年嚟都係嘅，就係、是、比較速度比較快嘅逆風嘅球員啊。咁呢一場波其實你睇到佢哋本土嘅土炮咧，其實就唔多嘅，即係大家嘅 focus 都可能放咗喺嗰個濕溝嘅曼聯嘅舊將，嗰個撚樣叫咩名話？費沙金堡，係啦，放咗喺費沙金堡身上。其實就要多少時間去睇嘅，即係卡迪夫城咧呢隊波過去嗰幾年咧就一路都想升班，但係又扮想升班，跟住又專登唔升班嗰啲閪嘢咧。咁唔知點解佢今年突然之間即係 心血來潮就升， 心血來潮要升班啊！其實佢一路都 ready 㗎啦。咁佢今年升咗上嚟就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angle 去睇，即係英威兩個地區之間一啲嘅得意少少嘅地緣足球咯，係啊。 咁其實我又想講嘅就係、是，即係睇 Facebook 啦，就一大堆啦，屌你又話人哋，大撚死啦！你啲咁嘅嚇，就係識買人，唔係買有錢就贏波嘅，唔係買撚曬所有人就贏波。即係呢啲說話，即係由佢哋屌柒車路士開始，到再屌柒曼城，其實我都好撚興嘅真係。屌你隊波冇買人嘅咩而家？你哋雲佩斯屌你免費㗎，自己行過嚟㗎，朗尼自己行過嚟敲門㗎，唔撚使錢買㗎。即係你哋買嗰啲人唔撚係使錢嚟嘅，人哋使錢，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每一隊威脅到嘅球隊咧，佢哋出嚟嘅反應咧就只有係敵視嘅啫，從來冇欣賞嘅，即係永遠出嚟嗰個效果就係、是，哇！屌你威脅到我咪敵視你咯，咁你睇下你開邊飯，喂你用錢買人咪屌柒你，話金錢足球乜嘢金錢足球啫？足球同金錢根本就分唔開嘅，你冇撚玩啦、啊，即係你點樣去？將金錢同埋足球喺現今嘅足球世代裏面，你點樣去將呢兩樣嘢去分？ 佢對波就追唔到咯，追做唔到就佢對波。 即你唔可以同我講話，我哋仲停留喺你仲係停留緊喺嘅七小福嘅年代，你咪撚黐啦，你夠撚姜咪嚟多次咯，係咪先？你 唔係佢啲青年軍好撚勁，我哋不嬲都講。 我知，勁就係。咁你即係好撚興嘅咧，去到又話鳩人哋買人啊！你買使幾多錢啊？使幾多錢？幾多錢啊？關係鳩事咩？人哋使幾多錢？即係我唔覺得你要去挑剔人哋，你不如睇人哋踢得好唔好啦，或者欣賞人哋。喂，有咁多球星，哇！我好撚中意睇曼城喎，即係除咗車路士，我都幾中意睇曼城。因為點解咧？因為多球星，唔撚通睇啲曼聯咩？踢嚟踢去都嗰度幾戇鳩。即係 越毫无吸引力嘅你对你对波。咁有时足球就系咁噶啦，即系你就要去洗钱或者去买一啲喂唔同嘅球星或者唔同地方嘅足球元素，去将佢结合或者去一啲唔同嘅领队。屌你踢嚟踢去踢捻咗咁耐，咪又系踢阿费翔踢嚟踢去，咪又觉得嗨波。咁踢捻得多都闷啦。咁有时有啲嘢就系有改变，有改变就系、是、即系好正常。我有改变就系要洗钱。咁你洗钱咁有咩问？其实洗钱有咩问题啊？我觉得即系。你係去屌，係咁不撚停咁屌柒人哋。你哋嗰啲咁嘅萬九球迷，又係咪真係可以分析到？即係你大部分萬九球迷係咪真係可以分析到金錢足球喺今日對足球，即係對成個整個足球界有啲乜嘢影響咧？你係咪可以講到呢樣嘢咧？ 唔係啊，都係講翻之前講咗十鳩幾次嘅。當年曼聯攞第一個聯賽冠軍，講緊喺即係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啊，當其時都話咯，佢笠用戰招笠走曬即係曼城嗰七個主將啊嘛。即係好耐之前節目有提過呢樣嘢噶嘛。即係佢第一個所謂嘅聯賽冠軍係嚟自於老笠。呢、這、一個曼城嘅球員啊嘛，咁嗰陣佢都係用錢買噶，即係只不過出咗啲戰招篤爆佢哋，話佢哋私底下收佣金同埋收更高嘅人工，冇向足總匯報嗰件事啫嘛。唔知即係大家有冇聽過呢個故仔啦？咁啊，即係都以前都提過下噶啦。其實曼聯佢都係出九招啫嘛。如果話即係佢哋唔中意曼城，因為有錢係一個原因嘅話，咁我覺得呢個講法比較膚淺咯。即係如果你話佢係你同事宿敵，或者佢係你爭標，你覺得你自己爭標對手，所以你覺得曼城係你爭標對手。即係如果你覺得你係爭標分子，而曼城就所以係你嘅爭標對手嘅話，咁你去痛恨佢，咁都尚可理解啊。第一話哇，你使好撚多錢又剩，喂，咁佢都係真金白銀買啫，好撚過你班撚樣啊！成日出撚埋曬啲戰招，諗住喺 Grand High 飲茶，廿蚊可以買龍燒買，屌你老母！即係咁，你呢啲又點計啫？係咪先？咁文佩斯嗰啲，即係佢要做搞係佢係剪，咁但係屌你老尾，你又費格遜多年，即係上年買佢嘅時候。啊！即係又係咁向傳媒放風，又要施壓，搞撚到幾撚難堪，即係唔過唔得。好似而家我要你嚟啊，你唔嚟係你有問題咁撚樣嗰啲。喂，咁你出呢啲咁嘅戰招，金錢以外嘅，咁呢啲咁乜嘢足球咧？如果唔係金錢足球，咁呢啲係咪叫做賤人足球咧？即係我真係唔知道。 同埋，我覺得你憑乜嘢去睇唔起人哋隊波咧？即係你哋又憑乜嘢去睇唔起人哋隊波，或者批評人哋隊波？你根本都冇撚了解，或者你冇撚睇過，一味就喺度屌。 佢知佢而家打緊4-2-2。 係咯，即係一味就屌柒人哋。咁你屌柒人哋，咁你屌柒啲乜嘢先得㗎？你有冇睇撚過人哋即係買咩人打咩戰術咩前鋒咩結構先？哇！屌冇撚睇嘅，一味見撚到人哋，哇！屌你威到我喎，咁啊唔撚掂喎，追撚住你嚟屌咯。 最撚好笑咧，呢場波有啲即係資深少少嗰啲曼聯球迷咧，就記得費沙金寶踢過曼聯。 係。 咁跟住咧就講咗一個理論，就話 唔撚係話。 你估到我講想講咩啊？佢就話嗱，你睇我哋散播喺其他英超球隊嘅種子，每次關鍵時刻都總能發揮作用咁樣。 啊、 即係呢啲咁嘅言論咧，即係你會覺得嘩你咁撚樣講嘢嘅，即係你即係話你而家操控緊其他球隊啊？定係講緊乜嘢啊？即係話你自己對波仲喺其他球隊嗰度有影響力，咁樣要為你服務，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有人即係我留言啦，我都回應嗰啲慢搞，咁佢哋有呢個觀點，我就話：嘩你咁樣講嘢，你哋足球唔係好，你哋踢嗰啲足球唔係好乾淨嘅咩？點解講啲咁嘅說話㗎？跟住佢就話：冇啊，咁佢係我哋嘅球員，咁為我哋。繼續為我哋賣命，即係以前係我哋嘅球員，而家繼續為我哋賣命，冇問題㗎喎、哦、咁樣。咁我話喔、哦、如果你呢個理論成立嘅話，咁即係如果調返轉呢啲球員去對返嘅時候，咁佢係咪會放水？同一個即係佢個邏輯係咁㗎嘛。咁、我調返轉逆向思維，咁即係佢會放水係咪？咁又 但佢梗係唔諗啦。 咁佢唔會話你咁樣明屈嘅上綱上線，我唔係喎，你個邏輯就係話佢踢過曼聯。有恩於曼聯，仍然同對曼聯有情感，所以對於曼聯嘅一啲競爭對手會加倍嘅落力。咁逆向嘅思維就係佢對翻曼聯嘅時候，咁佢唔會放水啊？我冇講錯嘅喎，咁呢啲咪黐撚線咯？仲要係嗰啲即係德高望重嘅學者係嘛？即係講啲咁嘅説話，即係就算係我老師，咁都真係唔使俾面啦、啊，大佬，你邊有可能講啲咁嘅嘢㗎？下次翻嚟再講。 Hey, 大家好啊，我是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